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你们对于别人结婚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视？ 别人结婚我得随份子。 你们俩关系怎么样啊？我是说你跟小柱。 我跟小柱？嗯， 免得事。 小柱要结婚的话，你去不去？ 那看他这个心成不成情我了。 那我诚心请你。 嗯， 特诚心。 要特诚心我就得去。 那大磊要结婚，小柱你去吗？ 去呀、啊。 那我想问问小柱，你打算给大磊多少份子钱呢？ 你问这干嘛？你是询价呢，你还是说你要结婚请我们俩，让我们俩随份子？ 没有，就不是平时老说过命过命吗？我看 这呀、啊， 过不过？ 这特别简单，他给我多少啊？到时候我还他。他给我多少，我那信封啊都不动，到时候他结婚时我再还给他。 所以无所谓， 我都不拆。 那你们这交情挺好。 正常，其实一般都是这样。你就说拆红包的那些人，到时候别人结婚请他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得原价奉还呢？甚至还得涨点。 嗯，那谁在后头谁好啊？ 那也不见得，后边还有通货膨胀、所以说不见得就好点。 你想的真细致。 那当然了，我是一个经济学， 而且我看出你 学特别好的人。 我看出你有文化了， 就说两句财迷的词儿，这就算有文化。 他要结婚你开心吗？ 没什么感觉，好像是。你要这么说，我哈真没想过他结婚我开不开心这事儿。 不是，以后小柱可就没时间跟你这儿谈谈山、玩台球、打游戏。 开心，开心，开心是你。哎，你这么一说，我比刚才开心多了。 哎，都没法给你打台球玩玩游戏了。 哎呦，高兴死我了！哎。 怎么的嘛？这是 王大磊不会打台球，你知道吗？他都是拿嘴拱那球。 哎呦，没人跟我这捣乱了，我都高兴死了。 哎，小柱你呢？大磊要结婚了，你开心吗？ 好啊，终于有一位女侠为民除害了。 怎么叫为民除害？ 不是，那你要是想出去喝酒找个伴儿啊，然后斗个地主啊什么的，王大磊老不出来了。 我找葫芦啊。 哦，那你们这个交情确实很深厚啊。 嗯， 就是说不能因为自己的爱好而干扰别人的生活，这就是朋友。 对了，你看看，你问半天，我们俩也没人评论你， 都知道你啊，也嫁不出去。 嘿，我要是嫁出去的，告诉你们， 嫁。 嘿嘿，你听听，你听这个词，我要是嫁出去的，嘿。 那我问你，他说，如果说王大磊犯事儿了， 犯什么事儿、啊？ 你说他会参加你婚礼吗？ 得看我犯什么事儿。 对，你比如说啊， 逃犯。 哟。那他绝对不能来了。 不是我干什么了？ 可是跟你关系特别好， 那也不能来。 而且 这个时候他来了，我还落嫌疑呢。 不是，你还给了他份子钱，他 我结婚我还给他份子钱，我怎么了我？我 是赞助我跑路的路费吧？那我是头天晚上找的。 我得跟他这么说，哎呦，你看你虽然结婚，但是我实在是犯事儿，这钱呢你得先给我， 不 是这意思吧？ 之前他当逃犯之前，他宣布过他要结婚，你把份子钱先提前给他 用掉。我当逃犯之前先宣布结婚，我就因为宣布结婚才当逃犯是吧？ 你宣布结婚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后来犯事儿了，婚也没结成，但是小助理份子钱已经给你递过去了。这时候小助理要结婚了，你。按照刚才我那理论，就是他给你的你必返还给他，那么你这个时候就要出席小柱的婚礼了。 这样的话其实现在有微信， 你遵从老理儿， 我太遵从老理儿， 因为一开始我曾经问过你， 钱到礼到话到人到， 对对对，必须放信封里边，他多少给我的我信封都不能拆，我得给他送回去。 我都成这样了还得送那信封。 但是您是一讲究主， 对， 尤其跟哥们儿朋友哥们儿弟兄那就更得讲究，哎，还穿着长袍，穿着马褂，戴着礼帽，嘿， 对，这叫江湖信用。 哎呦喂，就这信用啊，生怕人家逮不着的。 我这太有点江湖了吧？这穿这个走大街多扎眼， 一身华服啊。 华服？ 对啊。 好家伙，抹这油着多哟。 哎，小花，你这个词汇吧，一般在这个婚礼上不常出现。 你伴郎？ 我都逃犯了，我还当伴郎啊？我坐台下都不成，还得。还站台上是吧？ 你那会儿啊，心就特别的大。 哎呦， 哥你啊，结婚就是头等大事儿， 对，比命都重要， 特别是别人的婚礼， 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这是一种信念。 哎呀， 这是一种友情。 他这种耽误正事儿的信念吧， 这是情义两心知。你就这么进来了， 大摇大摆的进来了， 我可不就这么进来了吗？出不出得去两说着呢。 后来110呢就接到报警了， 说大街上啊有一奇装异服，有一个穿着这个 华服的， 哎，怪异癖的这么个人在大街上是晃荡的。 反正民警及时赶到现场，立刻进行了现场布控，为了不惊动你。 但是你已经惊动所有人，你可能自己没感受啊， 也不影响小猪婚礼的正常进行。民警们全部穿着华服。 哎呦，已经惊动我了，我这又不是华服展销会， 把我混淆在其中是吧？ 到达现场，在服务员的帮助下开始寻找你。 还用找啊？ 这儿有吗？没有。这儿有吗？没有。这儿有吗？你等等。 而且呢，这个为了确认你的身份，以辅警啊，老董假装成婚宴的受邀宾客，完了跟你还聊天，把你还引到了一个舞台的一侧的死角落，怎么聊呢？哎，你跟小柱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这老董说话怎么这么嫩呢？ 他岁数不大，但名字叫老董。 哦，姓老哈。 你们俩还是怎么着？多少年了？哎呦，那可说，这是多少年了？站着吧你！然后呢，民警们就团团把你包围起来， 就看一堆华服围着我。 在悠扬悦耳的婚礼进行曲当中， 你们撕扯衣服进行推拉拽扯这样的动作， 这都没人看台上。 这时候你趁机想逃脱，民警瞬间紧跟上去，你逃跑了大概40米吧。完了， 我能跑出40米可不近 了，慌不择路啊。这个时候您可能就 我都看见大门了， 进了一死胡同， 那儿有一储藏间。 这婚礼大堂里还有死胡同呢？ 这有一储藏间，您就冲进去了。 封闭式的。这个时候呢，上来几个华服民警。 你进了那储藏间呢，就假装着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笤帚，就立在那儿， 你也呆呆的发愣。 这个时候你感觉自己真是走投无路了。 我才感觉出来啊， 放弃了逃跑的念头。这个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了。当然这是个真事啊，只不过事情没发生在王大磊身上，是发生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逃 犯 的 身上了啊。王大磊，你作何感想？ 我觉得这个逃犯啊，实在是都到这样了还非得去参加这婚礼， 是不是这个场面满满的警匪片的既视感？ 不是，这个我觉得用不了这么大场面，这人既然去参加婚礼了，很容易就能被逮着，尤其是穿着华服。 咱们描述稍微戏剧点夸张了点啊，现场的这个男性逃犯参加朋友婚礼呢，结果民警闻讯着便装赶来，在婚礼的现场就把他抓捕归案了。当然了，他开始拒捕，所以呢还上演了一场追逐战。你听那段录音啊。 啊啊！全是音效。 张张张张张！ 行了行了，我听听。哎呦呵呵。 哎呦哎！张张张张张！ 我听半天啊，就一女的跟那儿嚷嚷。 这一解说看热闹。 最终这位逃犯落网，已经移交到常州警方。 小花，你参加人家的婚礼你有什么感想吗？ 没什么感想啊。 没什么感想。完了，我听你妈说的，你妈那天也问了小花，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参加人家的婚礼你自己有什么感想啊？你妈的意思呢，就是说想让你说呀，哎呀妈，我不让您着急了，我也赶紧嫁人结婚。 恨嫁。 结果呢，王大雷，你猜小花说的什么？ 小花说什么？ 妈，您要问我有什么感想，跟您说我是感想颇多呀。我一一跟您说来，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好了 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最勇敢，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体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看集体看你。哎，小柱，大磊，共享这个词出来以后，你们觉得这个有什么受益啊？ 受益的不是我一人吧？ 对，就说你个 人，全社会，我这人站在这个高度看啊，这是时代的进步啊， 历史的车轮是吧？ 哎，这往前的碾压着王大磊，推着往前进步， 推着我干嘛别碾压？ 这个是大家受益，资源共享， 挺好， 朋友们都能够感觉到这个时代啊飞速发展带来的便捷。 我跟你说，我还总结出一理论。共享时代就要来临了， 哦， 王大磊，现在就盼着呢，能有什么共享住房、共享存款，共享休假， 对，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共享生活嘛。 对对对， 这是资源的这个合理分配利用嘛。 那倒也是，就小猪刚才一说吧，我分析你这个人，你确实是对共享应该是充满了这个快乐期盼， 向往期盼都行，快乐，我 是快乐的期盼呢， 我是盼望的快乐， 因为你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到别人家去共享人家美食的这么一个孩子。 就我们家不管我呗， 也不是说不管你，是家里头真 管 不 起我， 把共享概念提出来了。这要是你现在还是小朋友的话，你到别人家吃拿卡要就更有说服力。 吃拿卡要，这都是说的不正之风吧？ 就是你到别人家蹭去了，就更有依据了。 到别人家哪儿蹭？到别人家树上蹭去。 当当当，一敲门，一开门， 阿姨，我到你们家共享晚饭。 你早瞄好他们家了。 嘿，老冒烟。 共享的概念只是分享吗？ 共享还不是分享吧？是大家伙都能用，我觉得是。 但是暗含着要让大家明白，要学会分享。 你让人家共享你这那个的，你给人家怎么共享的呢？对不对？ 我给人怎么 共享？骑自行车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我骑到这儿，放在这儿，一锁车，结完账，我走了，下一个人还有这车继续骑到那儿，但你这个排串你就很难做到这一步。 多谢谢，我吃到这儿，下一个人接着吃，老吃不完一根大排串。 除非这么想，就是我从这儿拿来了排串吃了，吃完了以后呢，哎，我周边呢没有。排串， 我续俩炸糕进去。 对，我续俩炸糕进去，放在一个地儿。别人呢，下学走到这儿， 哎，蹦出俩炸糕来。 炸糕，我先给吃了吧。 这个有这样习惯的，一般都是啮齿类动物，你知道吧？ 松鼠它没有想到，就是说我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为其他人提供便利。 对，松鼠想的是为自己。 纯吃的，对。 这想法是不错呀，但不一定准能实现得了。 再一个，他放那地儿还得真的得干净点儿，你知道吧？ 而且得容易发现，快吃，前面都凉了，这糊涂，都是炸的。 你把那放好了，真来一波啮齿雷动物，他们给吃了，你说可怎么办？ 这排扇搁时间长了还不变味儿，这炸糕搁时间长了还不好吃。 那经我这么一讲，你们好像对这个概念的一个理解特别深入。这就由此可以咱们再扩展出共享篮球啊，共享雨伞啊，共享充电宝啊，哎呀，什么时候能够共享支付宝就太好了，比如我花了钱了，花完了以后 查还账去。 哎， 小花，你找一男朋友就能达到这效果，找着管饭的了。 孟大磊， 嗯， 哎，你作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儿这个咱们胡同这儿，嗯，就咱们这院这一片， 你想说什么？ 街坊这个色艺俱佳 、 哦、这是 四面八方里面的名人，你有没有签名停不下来的时候？ 有，每到月底结账的时候， 哦， 拿账单， 就是有这种时候。你没有说比如那个粉丝要你的签名，然后你签不过来了，假如你也是被这种热情给燃起来了，签嗨了啊， 没，这不是签嗨，是签疯了。 这怎么了？签字爱嘴什么事儿啊？ 就难得有这么多人，我感慨啊啊！ 完了，那个保安一把给你抱住了，别签了，你 没给我摁地上就不错。 王大磊，我求求你呀、啊，再让我签 一个 吧，我签一个吧。 我都给签墙上了是吧？ 我一万万个， 卯着劲往前冲、啊。 我还蹬腿吧，他抱起我还得让人蹬腿。 正过。 我还没到那级别。 但是你说，我觉得作为一种公众工作、公众人物啊，嗯、或者演艺工作吧， 明星。 王大磊应该是很向往这个状态的。 那当然了，大磊一个，这听着不像中国人名字了吧？ 不是， 你那磊啊，可以写个十乘三。 哪个叫磊人改名叫十乘三了？我要么叫王大磊，一名叫石成三。 不是，你本名叫王大磊，一名叫石成三一个。 我老拉面一个。 对， 我就觉得王大磊肯定一生中特别期望这种美丽的这种 瞬间。 对对对对，瞬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 对对对， 我估计你可能看到那些明星的故事，自己也在想，我怎么没有这种体验呢？你好比说夜班飞机邂逅了我。 对， 你比如说你坐夜班飞机，哎，有一位把你给卸了。你比如说你特喜欢的一个明星打扮，你最喜欢谁吧？ 我最喜欢的， 比如说你最喜欢 侯宝林。施瓦辛格怎么样？施瓦辛格小杜，咱俩这说的也太远了。 比如说王大磊， 不在时代。 前日子坐飞机邂逅侯宝林。 哇，那我还回得来吗？ 还是会这施瓦辛格吧？ 施瓦辛格，夜班飞机上有人邂逅了施瓦辛格，还跟人说呢，哎，您看起来不像那个照片上的您那么强壮啊。 嗯， 那照片上的您那肌肉都快撑破了衣服了。这也是瓦辛格一听，哈哈 哈哈，啊，这要是比个英格兰是 用中文说的。 但是王大磊呢，夜班飞机上有一位粉丝，王大 现在叫王大爷是吧？这磊子实在喊不出来了， 一个磊十乘三怎么不说了， 十乘三一磊， 十乘三一磊，这叫确实是外国人。 对，老师，我特别喜欢你。哎，你真的看起来，你不像照片上那么强壮，那么胖，照片上你的肉都快撑破衣服了。 我跟他说我减肥了。 你给签一个，签一个，哎，对， 签一个， 这儿，对， 这你把这边也给签去。 我这儿， 这儿， 还给我签边呢。 王大磊看到人家这个一些明星啊，就对粉丝特别友好亲切。王大磊也想这样啊， 也想亲切。 到机场上一看有人抬起相机，平易近人的走过去说：“ 我是石瓦辛格， 石成三嘛，不是？ 要不要来一个合影啊？给人气的， 差点把相机都摔。” 对方说：“我是石瓦辛格。” 我碰见本家了，这个 真石瓦辛格，我这算撞枪口上了。 也期盼就是粉丝给你献花是吧？ 嗯，对，那是都喜欢。 在旁边说你，哎，他真是挺可爱的哈，你不就是没想到那么黄？ 哎， 脸色， 哦，吓我一跳。 哎，大磊，那你在生活中有碰到过明星的时候吗？偶遇？ 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还很少。 你见到过最大的腕儿？工作当中见到最大的腕儿？ 工作当中见到的大腕儿，就像这世界明星，像什么这个帕瓦罗蒂呀，像什么这个周华健呐，刘德华呀。 你离明星大腕有几米远？ 有那么十来米吧。 那 要是有人把你认错了，把你认错成错认成是吧？ 是吧？ 你说，你说破吗？点破吗？ 我 哎呦哎呦，这不石老师吗？哎呀，您最近怎么了？ 凯有死兵英格林， 反正你们都姓石嘛。 谁姓石啊？ 那么当成施瓦辛格了，你是就是将错就错，给人家一个面子呢，还是说你要纠正他说 no no no？ 我一般来讲可能将错就错了。 哎，有没有人就是说走马路上突然把您认出来了？拿您当赫本， 我不是施瓦辛格吗？ 哦，对不起，我认错了。 哎呦，这是哪个医院跑出来的呀？认错 是问我还是问他呀？ 哎，咱们下面就听这么一个小片段，就是一个明星被错认成另外一个明星。 所以呢，有的时候就在那次在机场见面，后边狠狠的一巴掌拍我肩膀上了，是，哎，叫，哎呦，我吓我一跳，你干嘛去？我说我去上海。哎呀，上海忙坏了吧？我想这谁呀、啊？我说是挺忙的，我说是挺忙的。我说后边没话了。我说你呢？哎呀，我也挺忙的。哎呀，我说真不容易，真不容易。然后大家一直往里边走，走着走着才说去，哎呦，你演的电影我看了好多部，我太喜欢你了，啊，我知道原来是粉丝，这还不算数，你知道？然后说，我跟你说，我最喜欢你的就是一部，你知道？就那部，哎，我看了好多遍，那个，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呀，就那个跟刘德华演的那个，刘德华演的，我仔细想，我哪时候跟刘德华演过戏？我是跟刘德华演的是哪个？就那个，还有那个啊，李冰冰，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这哪一部戏啊？想了想，人家报出名来，《天下无贼》。哦。此时已经聊了十多分钟了，我跟我的粉丝聊得相当的开心，差点连我爸我妈的事儿都跟他说了。到最后走了，聊这么一场不能白聊啊，说你喜欢你，太喜欢你了，你看咱也没那个，咱合张影吧。好嘞，合张影还不算，签个名吧。签个名这怎么签呀、啊、我就想，我这怎么签呀、啊、这好，拿来签吧。一想还是刚才说那句话，不要让人尴尬，咱自己也别尴尬。咔咔咔，王宝强，我签上了，特别高兴。人拿着签字儿，是吧？哎，太好了！哎呀，好，祝你一切顺利啊！咔，人走了，特别高兴走了。我也给他喝，没事，只要你高兴，我都行。 后海、前门、大栅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嘉宝，那个你现在跟时尚圈的什么一些有业务？ 小花，你怎么了？嘴这么不利索？ 就是时尚领域有了一些这个接触。 你看嘉宝今儿穿的，嘉宝这裤子，这是上衣、啊、包、鞋搭配，你好好扫一下。 哦，倒是一般大街上不这么穿。 好，那您就说我 穿多葛呀？ 啊，对， 多葛， 对，变相说个别亮样。好话吧， 还是得换， 与众不同， 是不是？我认为， 喇叭， 这叫什么话？ 独一份啊！ 我是认为我的这种搭配，它符合现在年轻人的这种角度，啊、是不是？ 但你瘦了， 人刚想解释解释，你这要转移话题。 没有，就人一瘦，搭配起来就像名模嘛，那是这么说的吧？ 名模。 嘉宝除了个儿不够，剩下的而且肩膀晃的这个程度， 名模就这样， 名模就得晃肩膀啊！ 出门就这么啊，浪荡着走、哎。 我还是觉得没睡醒。 哎，不是你没参加那公司吧？就有一时尚公司说鼓励员工减肥，因为代表一些时尚的这个。 你还有良心吗？就这样人还让人减肥？ 我不能去那儿的公司。 就是减一斤奖一百，听说还 多少钱？ 减一斤奖一百。 我去， 你去了也没戏、啊，真的。你现在一斤已经很难了， 是吧？ 我去， 哎， 我去，我拿了几千几万跟玩似的。 你看见没有？大磊上来说给老板拍呢，2000先放您这儿， 给我交钱。 不是，人家说得很清楚，减一斤人家才给钱呢， 增一斤倒给吗？ 所以人家就是减一斤，所以这一斤得多难， 有没有信心大磊？ 哎，我 他对他来说难，对我来说很容易。为什么？我这基数大，而且这个真肉不好减，水还不好减吗？十斤八斤最起码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哦，就十斤八斤的喝， 喝着。 关键是，可是你这玩意儿容易反弹啊。你这波你下去了，下一波你没 有。领完钱我就辞职啊，我还把它反弹。 领完钱再反弹去。 关键是你这把身体都搞垮了，然后 你挣点钱也治不好这病。 三百块钱一抓药抓治不好，真的。 得倒贴。 我才减三斤是吧？一斤一百。 你就算拿了3000块钱，你真以为你这病好治啊？ 还真是。 小花，我就问你，我得什么病？ 减肥药最伤身了。你以为吃点那什么东西对不对？我就瘦了就行？它伤了好多地方，什么肾脏啊、脾胃啊。 它有副作用，尤其 效副作用才高。 对这个心脏、脑细胞啊， 冲击大， 太有冲击了。 那个毒素嘟嘟嘟往上冒啊，然后叮咚咚的往上顶，啪，冲着心脏就去了。 这人下水道 的。一回旋，那心脏也就不，当然，我们希望你健康。 笑死了。不是笑话健康，你们是拿不着这钱眼热。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不是？ 不过人其实这个建议本身是个好的初衷，对不对？ 但是这公司管的是宽点儿，宽手。 我还没问这是个什么公司呢，实际上是个模特公司，管的还是不宽。 时尚， 不是模特公司。 他要是个演员公司，管的也不算太宽， 也不是，都不在台前， 是个幕后公司，黑手的公司是吧？ 不是那个，就是不露脸的公司。 好，不怎么 露脸，什么这么丢人的公司？ 你就甭细问了，实际上范畴也广着呢。 时尚是说的思想跟穿着打扮，那这个人时尚，他照样可以胖。 对，关键你不时尚嘛。 我呀。 哎，那你说什么叫时尚？你自己说说。 那就符合现在这个最新的流行趋势和理念。 对，您把扇子先搁下。 您说今年吧，流行穿那个前面包着后边空着那踏拉板，这个原来那个拖鞋前后都露。 哦。 现在把前面的都封上。 前面。 我怎么没听说有这个 时尚？有包头的那个拖鞋。 有包头的，您就说是棉拖，棉拖都有包头。 不是棉的，凉的。哦， 嘿， 你说几个潮牌吧，说几个潮牌吧。 潮牌不是潮汕那边的。 潮牌是什么？ 潮牌。 男装女装都有潮牌啊。 对， 你把那牌你加儿化音，那叫潮牌。什么叫 潮 牌？ 行，潮牌，你说几个？ 您说几个吧。 大牌子啊， 啊， 百尼路，大牌子， 回去吧。 对不对？这我听那个电影叫《疯狂的石头》里有百尼路大牌子。 就你说这电影都是10年前的电影， 对吧？ 那你说说这个运动品牌里面，你说说这个潮牌， 这个比较多了。 那有， 你说吧。 运动品牌里觉得双星 有吗？ 双星，对不对？ 有。 哎， 好嘛。 那个护肤品说说吧。 认为就是比较大的这个护肤品啊，虎牌。 虎牌是？ 您说是脚气膏吧？ 虎牌好像是抹脸。 清凉油是吗？ 反正是这有擦的，对吧？ 重说。 白聊了。 大宝。SOD 蜜 使这么大劲劲儿， 平易近人，这个价位 是，反正我不使了， 说明你不平易， 我近人呢。 哎，对，这你是这个时尚圈人，你来说几个，看我知道不知道？ 说几个啊？ 对，你说说为什么国产品牌走不到时尚的前沿呢？ 哎呦，这个问题可够大， 这个问题跟我问的不一样。我刚才说你个大牌，你让他为什么走不到时尚前沿？ 咱们这个国产的品牌现在也正在走向世界的顶峰， 是不 是？但 是 呢，就被所有人都认识啊，你这个宣传就得到位。你看人家那个什么香奈儿，什么 Gucci， 是不是？什么阿玛尼？ 你说东西也跟咱们有些国产的小包也差不了多少，那为什么像家宝呢，要远赴美国欧洲，然后去淘一些大牌回来呢？ 我被卖呗。 崇洋哎，哦，你是代购。崇洋媚外到底是个什么时尚公司？ 对呀， 没记清楚，好像是叫做七巧重工送泵公司 啊。 我不去了，到时候送泵去。 我听着就沉，我也跑了吧。 这事儿可是真事儿啊，减一斤奖100，王大磊一上您蹦啊， 嚯，都不用秤称，我用泵称我。 对，泵一开了以后啊， 只见那针啪， 对， 打到了另外一头， 扎针嘛， 上下颤抖，哎， 你说这哎是谁在这喊？弹簧泵， 对， 老板给标上边，好家伙， 对，盖一串， 这么大一块， 什么？ 快头快头， 你把头带出来。 72变出新花样。大家好，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宇宙无敌美少女小冰。今天有人问我 学什么会让我小兵觉得难。那个刚开始我还认认真真的以为他问错了人，毕竟我作为最聪明无敌的美少女，有什么事情能让我觉得困难呢？后来哈哈，说到这里我得先给你们讲个段子听听。上学的时候经常受到男生的表白， 我喜欢你， 我拒绝， 为什么？我需要你的肯定。 好，我肯定拒绝。上班了以后，同事说他觉得晚上加班对皮肤不好。 跟你说，晚上10点到12点加班对皮肤最不好了。 已经和老板申请过了，让你改成12点以后加。周末去逛街，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自己喜欢喝的饮料。服务员，这种饮料好喝吧？ 绝对好喝的亲，不信您尝一口，保证让您越喝越爱喝。 啊，那我不买了，省得以后麻烦。后来我终于知道学什么会让我小兵觉得很难啦，大概就是学会乖一点哦。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 我是小编 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任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